愿恩惠怜悯平安，是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我们今天要谈门，就是开门、关门的门。一扇门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一扇门是分辨门一边还有门另外一边，有的时候就是门内与门外。这门也让人或者东西可以从一边或许是外面到了另外一边或许是里面。那如果没有这个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这么做，比如说就有墙壁挡住你。但是如果有门的话，你就可以过去、进去或者出去。门可以是大的，也可以是小的，可以是宽的，也可以是窄的。那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耶稣就提到窄门。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现在我们就慢慢看这整段经文，路加福音13:22-30。第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那这第22节是我们今天整段经文最重要的一节。为什么呢？因为自从路加福音9:51开始，耶稣就是在定睛走在那条往耶路撒冷城的路上，为的是被钉死在那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这是上帝自己所做的事，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那我们今天经文剩下的部分都是我们罪人所应该做的事，但是我们罪人，无论是非基督徒的罪人或者我们基督徒的罪人，我们都很软弱不可靠，但上帝所做的事是非常稳固可靠，并且他就是为我们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是的，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罪人所得的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现在就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23节。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那这问题非常像路加福音13:1的一开始第1节。那那边有人问类似的问题，这边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现在在我们今天的经文，耶稣回答的跟刚才回答的差不多一样。有人问耶稣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回应的意思差不多是，你不要管得救的人有多少，你自己要悔改就是。是的，耶稣就是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那么人怎样进窄门的，进到一个得救的情况呢？就是要悔改并相信耶稣自己就是那窄门。耶稣那句话主要是针对那些一直拒绝悔改信耶稣的众人所说的，他们都还在门外。那么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是指什么呢？他们就是要努力悔改，就是要努力承认，无论他们 多么努力用他们的虔诚，用他们的修炼，用他们的善行，他们道德生活，他们就是进不去的。对骄傲的罪人来说，这就是不容易的。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今天的法利赛人来说，这是特别难的，因为他们这些法利赛人算是很好的人，对他们来说实在太不容易承认他们是不够好的，承认自己是个彻底的罪人，只能靠在基督里的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的。接下来，为了向那些非基督徒，就是那些还在拒绝悔改信耶稣的人，他们多么需要悔改，承认他们的罪，相信耶稣，耶稣就继续补充。我现在就念24节后半段到28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直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那些人都看过耶稣，听过耶稣，甚至跟耶稣一起吃喝过，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悔改，相信耶稣是拯救他们的主，因此他们到最后就是会永远在门外，没有在上帝的国里面。接下来耶稣说，第29节，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是的，虽然当时拒绝相信耶稣的众人都在门外，但是还是会有不少人从东西南北来的，所有无论是哪一国人，他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他们我们会在上帝的国里面。其实对我们比如说今天来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在门内，我们不必努力进窄门，我们已经在里面，因为上帝已经借着他大能的道使我们相信耶稣，使我们进窄门耶稣了。是的，耶稣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但是你们已经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们已经受洗了，因此你们也已经进了上帝的国。那窄门就是耶稣，借着洗礼，上帝就给你穿上这扇门，使你与这扇门联合了，你们已经在这门耶稣里面了。感谢主。好，我们到了我们经文的最后一节。为了做这整段的总结，耶稣在第30节就说，看啊，或者的确。那么在这里没错，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只是，但是应该翻译看啊，或者甚至的确会比较根据原文。那耶稣说，看啊，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至少3次讲这句话，那至少在这时候，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在前的你们这些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特别是你们最前的法利赛人， 因为你们反而拒绝相信我耶稣，所以你们会在后面的位置，你们就是会在门外。反过来，社会所看不起的罪人与外邦人，他们都本来是在最后面的，但是当上帝使他们悔改相信我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在前面的，他们就是在门内，在上帝的国里面了。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耶稣主要不是他主要不是在针对我们基督徒说话，这是因为基督徒就是那些已经在门内的人，已经在上帝的国里面的人。但是虽然是这样子，这段经文我觉得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是这样，在第25节耶稣提到家族起来关门，那对所有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家族上帝就是还没有关门。那么对非基督徒来说，这是好事，他们还有机会可以进去。但是对我们门内基督徒来说，这可以说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这个机会，我们从那还开着的门出去。那么当然这么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上帝推他们出去，不是，乃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出去，离开基督，离开救恩。那这当然是很可怕的事，但是圣经很清楚说，真的有这种事。所以呢，今天上帝就是要透过这段圣经经文来劝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松懈，乃是要警醒。比如说在第23节，那人好像很闲聊地问那问题，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回应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可以说不要多管闲事。那耶稣今天对我们已经进去的基督徒差不多一样说，你们也不要多管闲事，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努力保持在你们自己门内的位置里。是的，你们今天来到教会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你们来不是为了参加一个俱乐部，就是为了与别人 social， 好好与人来往。你们来更不是为了跟上帝打卡，好像对他说，主啊，我来了，我很乖啊。你们主要的原因来到这里，是为了让上帝借着他大能的道，保持你们在你们门内的情况。这真的是非常要紧的，不是开玩笑的。你的老我，还有撒旦，还有这个邪恶的世界，一直不断的，随时都在攻击你，要把你从门内拉到门外去灭亡。因此你们每个主日就是要警醒地来，警醒地听，你们在家里也要警醒地看圣经，警醒地祷告。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经文的最后一节，耶稣说，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所有的人按本性本来都是在后的，但是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基督徒都是在前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前面的位置里，绝对不要骄傲起来，比如说与别人比较，或者看不起别人。我们站在这门内的位置里，100%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与怜悯， 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好，或者我们比任何别人好。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也不可以是，哈，他们在门外，哈，他们会灭亡了，这不行了。就像上帝怜悯了我们这一批罪人，我们也要照样怜悯所有其他的罪人，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尽力想办法让上帝的道进入他们的心。因此上帝就透过他大能的道把他们拉进来，就像他本来把我们所有基督徒拉进来的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怜悯别人。是的，这段经文还是跟我们门内基督徒有关的。他叫我们要警醒，不可以骄傲，也应该怜悯门外的人。如果这上帝的律法让你看出你的罪的话，那么就感谢上帝。你这悔改的态度就是上帝借着他的道所要产生的，为了让你准备好听那能保持你在门内的福音。并且这段经文也是有福音的，主要是就是在这段经文的第一节，这边开始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对，就是为了透过他在那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使门外的人进入门内，并且使门内的人继续保持在他们门内的位置里，一直等到那扇门最后关上了，我们永远与主同在了。是的，耶稣那时候不仅在赦免非基督徒的罪，他也在赦免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的罪，包括我们常常不警醒，常常骄傲，常常不怜悯门外的人这些罪。耶稣在那里所赚得的赦免是个无穷的泉源。耶稣也专门在主日的时候一直不断地送给你这赦免，因为我们随时都需要，并且我们每次领受这赦免，这赦免也就固定我们在那门内的位置里。上帝就是这样保护我们，建立我们，我们不用害怕。所以在我们经文的第一节，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福音。我们经文的最后一节或许也可以看到，在后的变成在前，在前的变成在后。那唯一的原因，我们这些本来是在最后的罪人变成在前的，是因为那位在最前的上帝的儿子，他在那十字架上变成最后的。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都在他的身上，他真的是最最后面的。但是他第三日复活，然后又升天，从最后回到最前，他也把所有借着洗礼与他联合的人一同带上去到最前面，也就是到那扇门里面。耶稣自己就是那扇门，等一下我们也就把这扇门吃进去喝进去，因为门这样进去我们，我们就进去门。这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在我们里面的赦免，也一定会保持我们在那门内的位置里，一直等到那扇门最后关上了，我们永远好安全。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